咁话说咧，就呢一个郑经汉啊，又名就郑大班啦、啊， 又名神经汉啦、 啊，神经汉或者郑大奸啦、啊，吓唔中意佢嘅人就话佢系。咁自从咧呢个大奸咧，就告别 D 一百咧，就翻咗加拿大啊，啊，怀疑系呢个列治文啦 ，Richmond。 嗰个佢老友啫， 佢老友就黎执粉，就喺呢个 Richmond 嗰度，即系好有好食好住啦吓。咁啊，李慧玲即系贫嗌救命喎、啊。咁所谓何事咧？就话说咧，原来即系呢个 D 一百咧，近日咧就摆咗八十围嘅春茗啊。 系 咁好多咯，八十围。 八十围咁夸张 啊？系巴林币啦，八十围。佢咧就点讲咧？阿李慧玲啊，就讲。就话阿大班喺度嘅时候咧，就佢哋摆开一百围嘅，咁一缩咗廿围，咁我考下你李慧玲个花名叫咩啦？ 大口玲 啊，系啦，考你唔到真系。咁啊，大口玲就话咧，以前就摆开一百围，今年八十围都卖唔晒吓，咁佢就话咧，即系。希望咧，佢话佢啲自己有咧，就多啲帮衬佢咁话，即系喺个告急啊，喺个台嗰度，你明唔明啊？ 帮衬佢， 唔系即系帮衬买，即系叫你自己有帮手买飞 ，OK？ 唉、 oh. 哎，唔系帮衬佢，噏错咗。 几惊都帮衬佢 吓，咁、啊、好啦，咁啊大口玲就话，即系话叫啲友买飞好啦，咁咧。但系我就觉得，喂，你大口玲自从接咗手之后，你又唔掂啦。嗱，首先讲一样嘢，你大口玲啲节目风格咧，其实好多人都有批评过啦。咁我依家咧就有一个新嘅观察，吓咩观察呢？我就发现佢请啲嘉宾上嚟咧，佢当咗人哋阿近嚟，你明唔明啊？你 成日讲嘢， 因为咧有一日咧，我哋有位益友咧 send 个 PM 我，喂，你睇下呢个大口玲讲嘢好笑咁样，咁我睇啦。嗱，我睇晒，真系。屌你啦！你大口玲嗰段 YouTube 廿分钟，你老母你讲到十七分钟先轮到个嘉宾讲嘢，咁你真系请个嘉宾上嚟乜捻嘢？ 即系大哥讲话你要听， 即系喂，即系呢个变咗大口讲话你要听。你喂，你请个嘉宾上嚟，你都俾个适当嘅时间佢发表一下意见，系咪？屌唔系请个嘉宾就听你鸠噏啊嘛，听鸠使七岁去咁远啊，系嘛？即系。你做嗰啲节目就系好交流咯，大口玲，同埋你多啲听下人哋意见啦吓，尤其多啲听下电话啦，电话又唔听吓，即系咁话说咧，其实佢 打就好啦 吓， 可能冇人封烟咧， 冇人封烟嘛，咁我哋依家今集都有封烟嘅吓，我哋睇下依家有几多电话先，因为我哋都要睇定咧。嗱，我哋依家暂时都有七个封烟噶啦，一阵会逐个打翻噶啦，大家咧都系啦，提醒你啦。如果要打电话上嚟咧，就趁而家啦，八一九一二零四七，我哋会顺翻嗰个先后次序咧，回拨翻俾大家噶吓。咁即系你其实 D 一百咧，佢好多嘅所谓嘅自己友啦吓，其实都唔系本地人嚟，你知唔知啊？ 好多都海外嘅， 好多海外啲华埠啊，嗱嗰啲华埠嗰啲嘅自己友咧，佢哋好多噶，所以我哋咧都即系乐于同佢竞争噶，真系即系叫做。争一日之长短噶，我哋想同佢 下战书啊！而家 喂，唔系啊，即系话喂，即系你起码喺华埠嗰度唔好咁淹闷啦。以前我哋就听咩啫？以前咧华埠咧其实真系好淹闷啊！啲加拿大华人电台啊，或者咩啊，咁啊听下李婉华、郑敬基啊嗰啲咯。 系啊， 咁佢嗰两个节目唔闷嘅，但系其他嗰啲好闷噶嘛。好啦，咁你依家去到一个互联网嘅时代啦，系咪？咁啊可以听下网台。咁就唔好淨係聽 D 一百嗱。如果你真係喺華埠嗰度咧聽緊我哋節目嘅，希望你哋咧多啲去分享我哋本土台嘅頻道俾你哋嘅朋友仔聽，係咪？俾你啲街坊啊，即係當然人哋嗰度啲街坊嘅鄰里關係冇我哋咁緊密㗎啦，啊咁，但係都希望你可以即係推介俾你朋友聽，咁又可以競爭一下啦，叫做係咪？即係 飲茶嗰陣推介多啲人啦。 係啦，你多啲推介俾唔同嘅朋友仔聽，希望我哋喺即係華埠嗰度都有啲增長。因為咧，其實粵語市場咧，我話俾大家聽好慘嘅。係咩嘢嘅情況咧？雖然話我哋粵語人口咧喺世界上邊有一億，但有八千萬咧，其實係屌你媽喺個 Great Wall 後邊噶嘛？你明唔明啊？喺個牆後邊的人啊，嗰八千萬係即係廣東省嗰班唔計嘅。你看不到 YouTube 嘅，睇唔到 Facebook 嘅，点听你节目啫？你做得几精彩冇卵用啦！好啦， 另外嗰啲人咧就散落喺边度？香港啊、澳门啦、啊，系咪？大马啦、啊，吓、啊、或者系其他嘅印尼啊，或者系泰国嗰啲华侨咧，好少嘅，其实已经好少识得粤语啊，多数喺吉隆坡系咪 ？KL 或者系依家去到其他华埠啊咁样。咁所以我哋除咗话，我哋当然好珍惜我哋本地嘅香港嘅益友啦，但系希望喺其他华埠都大家帮帮手，系嘛？即系俾多啲人听。其实你睇到嘅嗰个数据系，即系嗰个粤语市场咧，大概系你就算几劲几劲都好啦，二三十万咧，差唔多见顶啊！嗰个嘅点击啊，系你明唔明啊？吓，即系你变咗咧，如果系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有所增长的，那你就是即是一个你唯有是靠这样的，即是用一个所谓口碑来去帮手的。真的二零万呢见晒顶了，所有任何 YouTuber， 所有任何的这个的即是以粤语为那个基调的频道呢，最多二百几 K， 你看他的片都是的，所有都是。其实个市场就是咁多噶啦，咁当然啦，你话啊唔系嘅，因为有啲人拍青春嘅片，有啲又拍诶乜嘢，系即系总加起嚟咧，我谂咧就系百零万到啦。咁但系你唔能够即系每一个台都系即系 shoot 到咁多人，即系适合迎合到咁多人噶嘛。所以其实廿零万真系见顶，你唔信你自己去查，我呢个冇呃你嘅，我有做过调查。咁所以希望大家帮帮手啦。嗱，我哋又睇下啲益友嘅留言啦。是吗？阿妹英玲啊，佢就话咧大口灵咧就冇料嘅，听佢都嘥气。请人上嚟咧就基本嘅礼貌，又要尊重其他人，就梗系要俾多啲时间啲嘉宾主持讲啦。佢唔讲噶，你知唔知啊？吓，咁我哋咧 过分嘅， 系好过分噶。咁我哋咧就系、是。嗱 ，Friend Lam 就赞我冇懒音啊，冇啊咁样啦。因为以前唔讲得噶，我一咧，我老母就闹我噶啦，话唔好系嘛？唔好有呢啲咁样嘅停顿，我哋谂清楚先好讲。喂，以前一闹噶，嗱呢啲好嘢嚟喎。收尾先发现，以前我觉得哇，屌乜咁捻，即系严格噶，系咪？讲句嘢都要即系唔准去呢样，唔准嗰样。喂，原来系教紧你一啲好嘅嘢嘅，吓、啊。即系虽然都系基层啦，系咪咁？但系起码你讲嘢清晰先啦，冇一嚿嚿啊讲到系咪？你表达你自己意见都唔清晰，系嘛？咁啊死得啦！咁所以咧嗱，见到咧吓，有啲人话啲儿歌有七八十万，你啊 challenge 我冇用嘅，七八十万嗰啲系咪即刻有先？我讲紧一个礼拜之内啊，一个礼拜 one week 啊，吓！如果你一个礼拜之内你有呢一个嘅。六七十万点击就好多噶啦，你知唔知啊？系唔会有噶，吓、啊、你嗰个系累积噶，咁你累积屌你，我嗰个主能够一百万添啦，好似有卵用啊？啱唔啱啊？吓、啊、有啲又问我讲唔讲你，但系你听翻重温，我讲晒，讲成个钟啊！你我哋听翻重温啦 ，Jerry， 听翻重温第一次， 听重温啦，系啊，嗱、啊，基哥听紧，欢迎晒基哥啊， 系欢迎基哥， 欢迎基哥。嗱，阿陳家人呢位益友咧，佢話場內人聽緊直播，嗱，我真係好感激你啦，因為咧你翻牆聽我哋直播咧，其實係好慢嘅嗰個速度，嗱，據我所知就好慢嘅嚇。你如果有啲咩嘢 VPN 可以介紹俾我，我都歡迎啊嚇。一翻到大陸一上 YouTube 好慢嘅，就算俾你上到都好撚慢。咁你介紹一下嗰啲速度俾我，即係邊啲快啲嘅？咁我見到嘅有啲益友話俾我聽，佢喺增城嗰度聽緊。有啲人就话喺我乡下南海嗰听紧吓，系、哎、南海咧，我系广东南海人嚟嘅吓，即系所以咧，你话我讲嘢系咪唔可以，即系你影衰南海嘛？你明唔明啊？你去你讲嘢，喂你大佬，南海你知唔知就喺正广州隔篱噶吓？咁、啊、你讲嘢，你又唔知啊？应该喂你讲嘢，你影衰你自己嗰、那个原居地嘅。咁你系咪错晒啊？呢样嘢系咪啊？系咪错晒啊？ 系啊， 即系嗱，你又唔好话我喺嗰度出世啊，我喺香港出世啊。OK， 唔好又屈我啊。啊，咁有啲人话我有时讲错啲边音同鼻音，咁啊冇办法噶啦，系咪啊？嗱，阿 Dave 就 do something to attract 咩 PT PTW Talking People to Learn Cantonese 啊 ，Can you 啊，即系咩意思啊嗱？咁咧，嗱，即系我哋即系讲呢个大班同李慧玲就讲到呢个所谓嘅，即系嗰个嗱，因为佢哋好多就系喺海外啊，海外最多咧系啲咩人咧？就系、是、嗱，如果以前嘅话咧，好多嗰啲所谓华社啊，即系咩咧？即系比如话啊，我哋琼府会馆就整个会馆啦。我哋潮州会馆，潮州人就整个潮州会馆啦，系咪？嗱、嗯，呢、這个咧系华人长期以嚟嗰个嘅，可以话系习性嚟嘅。佢无论系去到边一度都好啦，佢总之自己有咧，大家同乡咧就整个会馆嘅。而系呢一样嘢去到嗱，你睇翻咧，嗱，我哋又讲翻在地啲嘅嘢啊。无论香港同埋澳门，其实都有同样嘅情况啊。你睇下澳门立法会个选举。其实佢都系有一啲所谓嘅同乡会喺度嚟操作紧噶嘛，比如话江门同乡会，江门啊，劲啦，江门啊，劲唔劲啊，江门啊，系， 咁你个 江门嘅同乡会都有份啊，帮手，因为佢近江门珠海嗰边啊嘛，系咪？ 系， 咁你香港咪同样有呢样嘢？有一样嘢我最唔明白嘅，你呢啲咁样嘅泛民呢班友。喂，永远你系值得闹人哋咧，话哇你呢啲咁嘅同乡会咧就喺度背后从中作梗啊，喺度帮手拉票呢样嗰样，你点样去打破佢呢样嘢先？你识唔识打破佢先？嗱、啊，喂，我有条桥嘅，你知唔知啊？吓， 咩桥啊？ 喂，你要嗱、啊，你要打破呢啲所谓嘅即系乡土嘅情怀啊，所谓嘅呢个嘅，即系嗰、那个。呢啲咧其實就叫做省籍嘅，呢、這個唔係嘅，呢啲叫做籍貫啊，嗰、那個嘅嗰、那個鄉情啊，嗰種嘅情誼啊，你點樣去打破佢咧？你比如話你要去到呢一個嘅啟晴村、德朗村啲咁輸到撲街咧，就係、是、因為人哋有呢種嘅同鄉會喺背後喺度嚟即係作祟啊嘛，你認為作祟啦，我就覺得係喺度發揮作用啦，叫做係咪？好啦，你點樣打破佢啊？嗱，我考你有冇橋啊？ 走去揾一个嗰、那个， 唔系你要揾另一个嘅，你要揾另一样嘅意识形态打破佢。你点样打破佢啊？嗱，嗰度全部都基层嚟嘅，全部都基层嚟嘅，系咪啊？屌你谂，你到最后其实你都系回归阶级斗争啊！我同你讲啦，你如果搞呢样嘢，嗱，阶级斗争又唔系搞港独嘅咯，知唔知啊？嗱，唔好搞错，唔会 DQ 你嘅呢样嘢系。你到最后其实都是阶级斗争，你根本上由头到尾，你香港的政治就是 K 型。我话俾你听，你呢个建制派又有一个基，即系所谓代表，所谓啦吓，代表呢个基层嘅劳工界嘅就是工联会同埋民建联，代表呢一个嘅中产嘅就呢一个新民党、经民联系咪？经民联就代表乡民添啦，系咪？咁你又有自由党啦，系咪？自由党就差唔多被人哋霸住噶啦。你跟住咧，泛民呢边咧？就又整一个民主党，就是代表所谓基层；公民党就蓝血中产，跟住屌你个老尾，又工党又代表基层。喂，基本上话俾你听啊，你呢就呢啲咁嘅拉票咧就唔够放嘅，其实系因为你拉票嘅时候，你入到启程德朗，你又唔敢得罪嗰啲，因为你泛民嘛，大家泛民所谓嘅自己有嘛，你民主党又唔会够胆得罪呢个公民党啊嘛。你到最后其实都系要回归阶级斗争啊！你信好唔信好啊？嗱，你搞得掂呢样嘢咧，你一定大把票噶。啊、你怎样打破这些的所谓啊我是这个的福建人你是什么大家有什么共同语言先你有共同语言不是叫你讲普通话有什么共同语言是什么是钱啊个共同语言是穷啊大家都是穷人啊大家都是穷人啊明明啊个穷字就可以团结到的了。你点解德朗同埋启程输到扑街？你自己都未知，点解天水围输到扑街都未知？喂，你一味同佢讲啊，我哋民主，我哋自由，屌你老母！我系嗰啲咁嘅基层市民，我点解听你讲啊？我点解唔听翻我啲同乡讲啊？第一，你唔识讲我啲语言，嗰啲人未必讲普通话噶，冇搞错啊！嗱，我举个例子俾你听，工人党有个人叫刘庆强，嗱，新加坡人嚟噶吓，你如果有啲。新加坡的益友听紧，你就知道我讲边个噶啦。佢喺个后港嗰度啊，嗰、那个即系所谓集选区咧，人哋即系一个区选几席嘅，吓边个得票多咧就攞晒嘅，立晒噶啦，又攞五席。点解啊？喂，佢系走去嗰度拉票，佢系同嗰啲乡亲父老嗰度讲咩语言啊？知唔知啊？ 讲潮州话，因为嗰度系传统嘅潮州人嘅聚居地啊嘛，啱唔啱啊？佢唔系讲英语嘅，佢走去发，你知唔知？你睇下 YouTube 有噶，佢嗰、那个即系佢再去 deliver 一个 speech 嘅时候，佢系要用一个潮州话去讲啊，咁佢咪能够吸引到嗰度当地嘅乡亲父老嗰啲乡民咯？你明唔明啊？一定系咁噶啦，民主嘅选举，屌你老母！你依家要选票嘛，系咪啊？你点样打破佢呢、這个嘅呢、這个嘅，即系呢个乡民嗰种嘅情意结先？就系、是、用咗个穷字，用咗个钱字，就你搞其他议题都系废啊！我觉得系根本都冇香港冇人做嘅呢样嘢系，香港冇人做嘅呢样嘢系，而系你做都冇用啊！你话社民联咪搞紧呢啲嘢咯？社民联搞紧啲咩嘢啫？依家系社民联想入钱入钱入钱，仲要搞嗰啲乜嘢啫？你够唔够胆提倡啊？嗱，我哋全部穷人嚟噶啦，我哋呢个党全部一个专业人士都冇，够唔够胆搞啊？呢样嘢系喺香港搞，够唔够胆啊？其实你到最后好多嘢抗争乜嘢，你都系阶级斗争嚟啫嘛，好多人唔够胆面对，唔够胆认啫嘛。我问你，最后呢啲咁嘅所谓抗争行出嚟嘅人系咩嘢人？你再问你自己，唔好搞咩嘢先？你唔好揞住个良心讲，问你自己出嚟嘅咩人？好简单，大家都基层嘅子女嚟噶嘛，全部劳工子弟嚟噶嘛，好简单啫嘛，呢样嘢系。嗱，我唔系话喺度要仇富啊，鼓励啲人仇富，唔系，绝对唔系。人哋搵得到钱，一定有佢过人之处，一定有佢叻嘅地方，佢嘅际遇一定好啲。问题系你屌你老母，你香港嗰啲咁嘅政棍，根本上喺度和稀泥政治啫嘛。喂。到最后是不是一个钱字作祟？你搞抗争会不会有一个有钱佬出来就搞啊？中产以上的都不会啦，屌你老母閪，睇下就知啦，已经从来冇人敢讲嘅呢样嘢，冇人面对噶。乜嘢叫做族群矛盾？要搞个香港民族论出嚟托柒咩？你点样争取到人支持你啫？你一定系有共同语言噶嘛？其实你搞嗰班友都系穷人嚟噶嘛，哥。有人话韩国瑜系咁，韩国瑜系咯，咪大家高雄发大财咪啱咯？有乜问题呢？你闹佢闹咩啫？喂，咁人哋赢咗嘛系，赢咗喎。佢能唔能够做到高雄发大财系一回事，但系佢呢个口号的确系吸引到啲选民支持佢啊嘛。你香港嗰啲屌你个老母，你永远抗争嗰啲系乜嘢人嚟嘅？系乜嘢人啊？就是穷人，屌你，我哋都认穷噶，怕咩啫？喂，我哋唔会屌你啦嘛！你话，哎，我哋自己高贵蓝血，行开系嘛？蓝血啊， 身段噶嘛？ 有咩身段啊？大家都系一个平等嘅，系咪先？ 系， 冇人够胆面对呢样嘢嘛？如果你哇用一个穷字，用一个钱字嚟到去宣传。就好过你讲咩元帅啦，黄碧云收皮啦，选举都唔识，啱唔啱啊？嗱，有个益友阿 Tony Key 就揾咗啦，阿刘程强用潮州话讲，你工人党咪好嘢咯，工人党好嘢啊，知唔知啊？因为佢点解可以攞到五席，就系靠呢啲所谓嗱，本身大家困咧，佢同呢一个。执政党嘅困咧，其实大家可能本身唔波嘅，你一出动到呢种咁嘅情怀，咪大家咪屌你啦，万众归心一定噶啦，呢样嘢系梗噶啦，系嘛？咁你依家话质疑人哋建制派用呢个情怀，点解人哋唔用得啊？你用都得噶，你就用唔用到啫嘛？你有冇一个人讲客家话？有冇人讲闽南话？系有人哋咁流利先？不是普通话的，不要屌你妈个脑冇咁细啦，净系谂住普通话普通话。柯潘友仔不是普通话的，真的有些落到嚟嗰啲系，知唔知啊？福建话的有些是你能不能够你就住那个地区，你去调查一下，启程德朗是咩人为主，系嘛？咩嘢省籍的人为主？乱和去调查一下，你话输到扑街，跟住赖人哋唔支持你民主，咁人哋都唔想听你讲嘢啦，系咪啊？简单啫嘛，啊，即系，唉，呢样嘢真系讲嚟都激气嘅，真系。 即系就算社民连嗰班友，即系梁国雄本身佢自己都有身段噶嘛，佢话自己系尊贵噶嘛。 佢都睇你唔起嘅。 系啊，喂，当你入到议会之后，你又变咗一个尊贵嘅立法会议员啦，又话自己系有嗰个嘅所谓，即系话佢有嗰个层次啦。喂，唔该你啦，你都系基层出身嘅，又听讲你都系九巴车长出身嘅啫，系咪啊？即系我唔系话歧视啲车长，我绝对唔系，我绝对尊重人哋落手落脚，系咪真系走去工作嚟去搵钱嘅？我绝对尊重尊敬，但系你都唔好走去屌你老母閪你。所谓做咗几年立法会议员就鸠捻屎屎，就歧视人啲基层啊，啱唔啱啊？你估你真系巴捻柒闭咩？即系始终嚟到讲，你呢啲咁嘅反对派，唔该你哋真系谂清楚啦。呢样嘢系穷人就最多噶啦，系嘛？你团结到几多？你就唔好闹人哋，用呢个乡情嚟到去拉票。你怎样打破他的乡情，就是用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阶级斗争，一样的。你搞族群、啊、你搞不定的，那班人都搞族群，我告诉你收工了，可以收工了，搞不定的了、啊、是吧？你可以不信的， 他们经常只懂得吊钩人，不投票 给 他们，他们不懂得想的。 喂，谢师你话人哋啊，佢都唔认同我哋啲价值啊，佢都唔认同民主啊，佢净系蛇斋饼，唔系净系蛇斋饼种啊，蛇斋饼种好老实讲啊，大家擘大对眼都睇到啦，你哋民主党、民主派、泛民自己都有派啦，点解你又派人又派？唔系讲紧量多量少问题噶，派俾佢，如果你同佢讲，比如话我系台山人，喂，你用台山话同我讲嘢，派俾我。喂，我好深刻会记得呢一个人，因为你喺香港同我讲呢一个语言嘛，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吓，有啲人话我族群斗争已经成为咗香港社会嘅主战争，啊，你可以嘅，你可以继续用，唔系你可以继续用呢一个系所谓族群斗争嘅，你个族群斗争就是香港民族对咩？我话俾你听系玩完啦，你呢样嘢系根本就系阶级矛盾。我再用多五分钟解释俾你听，阿 Mark 哥系嘛？佢留言嘅。点解话俾你听系阶级矛盾？你嗰啲咁嘅族群斗争，我想问你，你啲人成日话影到嗰个养和医院 HPV 打针，成个门庭若市啊，喺嗰个嘅地下大堂嗰度。第一，佢系唔影响啲有钱佬咧入房，因为有钱佬系背后有后门咧，有另一道门入去嘅。OK。第二，我哋啲咪穷卵窿閪，咁你唔会帮衬佢噶啦，关我哋閪事咩？啱唔啱啊？佢呢个养和医院、私家医院又好，咩医院都好，总之佢私家医院，佢恨不得多啲客入嚟啊！你明唔明啊？佢点会反对啫？佢一不反双飞，二不反六客。私家医生、护士会唔会同你站喺同一阵线啊？问你自己啊！引入新移民是对于一部分的人，尤其是穷人，是有最大影响的。对于那些有钱人啊，赚紧呢班人钱的人是不会有影响的。第二个最没影响的就是什么？你有没有见一个小学教师出来反双非啊？过去十年冇，为什么没有啊？那些米饭班主来的嘛，屌你老母，恨不得多些双非人下来客似云来啊！喂，我做呢啲叫打一日和尚敲日钟，我做多一年一年啦，系咪啊？唔使杀考嘛。你有冇见过过去十年有一个小学教师出嚟反双非嘅？有定冇？问你自己，系咪啊？喂，你自己都要调整一下噶，你咁嘅策略纲领啱唔啱啊？净系识啦，新移民乜乜乜乜，新移民对于好多人嚟讲系对佢有利噶，佢唔会陪你反对噶，明唔明啊？那个教师攞紧40,000-50,000一个月，一个学位教师，佢反咩嘢啊？佢会反新移民咩？傻仔，佢会唔会陪你反新移民啊？梗唔会啦，米饭班中嘛，佢移不咯，佢咪普教中咪普教中咯，普教中佢咪去国家语委嗰度考嗰张普通话证书咯，哎，最好甲级一等，最好添。佢同你反普教中咩？私家医生护士会同你反普教中咩？唔系，即系同佢反新移民咩？佢唔会噶，佢点会陪你反新移民啫？新移民佢都唔系佢个客路，你去公家医院排队啫嘛，关佢咩事啊？佢个工作量增加就仲好啲添，佢断单计噶嘛，呢啲系啱唔啱啊？仲有社工界会唔会同你反新移民？就绝对唔会啦，嗰班友最好多啲新移民落嚟，我哋帮佢申请眼镜津贴，申请公屋，申请电视机，屌你个老母閪，乜柒都帮佢申请，明唔明啊？根本就阶级矛盾到最后就系、是。那个社工斗紧几钱一年啊？知唔知啊？斗几钱一个月啊？ 起码都三四皮，好简单啫嘛，条数就系、是、嗰班友系唔会陪你反对噶，呢啲嘢系你明唔明啊？到最后其实都系阶级斗争，你唔信都冇办法噶啦。你话呢个族群矛盾啊？族咩群啊？嗰班唔系香港民族啊？嗰班唔系香港人啊？嗰班私家医生护士系咪香港人啊？嗰班咁样嘅社工系咪香港人啊？嗰班咁嘅小学教师系咪香港人啊？你答我啊！族群矛盾、啊，边个陪你矛盾啊？又唔信系嘛？喂，大佬，嗰班友，屌你老母！喂，嗰班友系佢个米饭班主嚟噶，你知唔知好多行业？屌你老母，冇咗呢班人就会死噶，佢点会陪你反对啊？明唔明啊？你咪继续讲族群斗争，族群斗争啦，系嘛？你可以讲噶，我依个慢慢系开始系觉得呢个系阶级斗争多啲啦，系嘛？族群斗争，佢唔系咩？佢唔系香港人咩？佢点解唔企喺你嗰边啊？呢个系族群斗争定系咩？你话系佢系换血乜嘢？咪我唔会否定呢样嘢嘅。系啊，佢事实上系入紧每日入紧百五人入嚟，我冇否定过呢一样嘢。但系到最后其实就系阶级斗争行先。你明白意思啊？嗰班友点会同你讲咩族群斗争啫？族咩群啊？边个陪你搞香港民族啊？戆鸠噶！仲有你嗰个香港民族都系垃圾嚟噶啦！你个香港民族你本身就系垃圾，你一定要改咗佢噶。如果唔系，你永远冇办法得到广泛嘅市民支持。点解咧？我话俾你听，你个香港民族论，你提倡嗰一样嘢，我讲过好多百次噶啦。你就系讲话一样嘢叫公民民族主义。咩叫公民民族主义呢？即是话我哋咧，就算哪怕你系南亚人又好，黑人又好，中东包头佬又好，呢、这个宾妹又好，咩人都好啦，阿横台山嗰啲黑人都好啦。你哪怕你是什么人什么种族是否华人都好，你只要是认同所谓香港的核心价值，你就是属于香港人了。到时我告诉你，香港人有14亿、啊。明白我意思啊？他 declare 自己说遵守你那个所谓香港 民族的核心价值，他就是香港人、啊。哪有这么儿戏的，屌你老尾。还有啊，你这个是行公民民族主义啊，你行另一样东西，我告诉你，在2019年你没可能再建立一个所谓即是客观的一个定义的民族。你香港人穿什么 T 恤牛记是不是牛记粒记，这样叫做香港民族啊？你民族的特色的服饰是什么啊？你又用正体中文字，又讲粤语，是不是 你有个这样的民族啊？2019年啊，还搞民族？你不要为了所谓啊，因为我要搞香港独立、你要搞香港独立不是我，你要搞香港独立，你呢就说、因为呢要即是符合呢个联合国的所谓乜原则、要搞呢个民族自决，就所以咧专登搞个香港民族出嚟，嘥时间啦、啊！你系嘥时间啊！你明唔明啊？你点样香港民族啫？民族系一个客观嘅，比如话汉族，汉族点解为之汉族啊？因为佢都有汉族嘅特色嘅服饰，比如话以前系中意扎脚啊，那个头发嘅服饰啊，点样啊？系嘛？穿什麼漢服啊？怎樣長衫？喂，有一個特色的嘛，有一樣是當然現在就說你是藏族有什麼都好，就個個都牛記粒記啦，是不是？那你還有什麼特色可言？那你還說建立一個民族出來，你還要怎樣建立一個民族出來？有一樣是有特色的，有些東西不是只是說穿衣服、衣着、啊、穿衫、褲鞋襪、啊、還有他那個飲食文化啦、啊、還有他喂很多樣東西的，麻煩了香港民族，你怎样能够争取到人支持呢？这件事是是不是先？你说要民族自决，我不会否定你这件事。唉，但是你说要因为要就香港，你要迁就这个民族自决而去搞个香港民族，我个戆卵鸠，这叫什么呢？四个字，舍本逐末。OK， 就这么简单了。就是阶级斗争嘛，到最尾就是听你点那包全部是穷人来的。你认好不认好啊？你自己问下自己啊！有没有一个有钱人、专业阶级的人士去参加你那些东西的所谓抗争啊？我看不到有。泛民那些呢，就是因为那些很轻骑的，那些不用坐监的，所以你不要计游行那些啊，不要计去维园六四那些啊。OK？ 啊，阿祖祖乌听我睡了觉是不 是？不是啊，听紧啊。 听紧啊，你有什么感觉先？我讲这件事。你觉得同意定唔同意？你可以唔同意噶， 唔系都讲咗好多次嘅。其实你都即系 係咯，你覺得都係啦，即係都唔會，你永遠都唔會見到有嗰啲咩醫生啊、律師啊去撐你班人噶嘛，即係 唔 咩？ 系咧，你仲 係 唔 咯。 认啊？你又唔认呢个系有阶级性嘅？你又唔认？你话呢个族群，你用族群去包装冇问题，但系你都要认清楚你嘅本质，其实都系你其实都系嗰班友系唔会支持你嘅咯。当中你都系要有一个阶级矛盾嘅存在，你否定咗你有一个阶级矛盾嘅存在，然之后你又用翻，其实你同依家泛民建制两方面擘开乜用啫？你其中一边就话本土又分咗一个本土嘅中产、本土基层，你搞唔到啦，即系话俾你听，即系和稀泥。即系和稀泥，明未啊？即系假噶呢样嘢系，到最后系 即系就算嗰班有支持，佢哋都唔会行出嚟咯。 唔行出嚟，真系冇用啦！你明唔 系 明 咯。 啊？系佢系会捐钱，系咪？我唔会否定啊！有一啲系会有好有心嘅人系会捐钱，但系嗰班人都唔会行出嚟噶嘛。咁你咪即系屌你老咩？你咪即系维持翻依个样啊？建制呢，就有一个中产党，有一个基层党；泛民有一个中产党，有基层党。你本土又有一个中产党，有基层党。你本土唔使选啦，已经首先就系、是、你使乜学呢样嘢啫？你使乜学呢样嘢啫？你唔系以参选为目标噶啦嘛？已经系如果依家2016年吓，佢冇 DQ 到你哋呢班友嘅，你向呢个方向走，我反而觉得冇问题。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你选举之路已经走到尽头啦嘛，你洗柒仲喺度嚟假惺惺咩？啱唔啱啊？中产嘅人我唔排除偶尔有一扎人系会支持你，但系主流都唔会支持你噶嘛。族咩群矛盾，本身佢哋就系既得利益者，族你老母啊！佢哋系唔会觉得有族群矛盾噶，唔好意思，佢一年去三四次日本，一次欧游，族咩群矛盾啊？你哋水深火热啫嘛，有啲人我哋翻工系劳工奴隶个奴，人哋出6万蚊一个月啊。我计埋红一，佢都3000蚊一日啊！佢点会觉得系劳工啫？你明我意思啊？喂，我哋呢啲喂又炒散嘅，又散工嘅，系咪？又基层市民嘅，系咪？做得一日就得一日，手停脚停嘅，你梗系会觉得系劳工啦，系咪啊？咁咪就系咁解咯！屌你老味，嗰啲友都喺度嚟，不着边际系嘛？喺成日喺个大学嗰个冷气房度噏三噏四，落下街听下人哋意见先啦，系嘛？有钱嘅人一定唔会加入你嗰个阵营，冇钱嗰啲都未必加入，因为根本都唔啱听讲嗰啲嘢。你梗要对佢有利益噶啦，系咪啊？简单啫嘛。咩叫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样样皆为利往，都系讲个利字啫嘛。讲个利字咪即系讲个钱字咯。讲个钱字，你冇钱咪即系讲个穷字咯。讲个穷字咪就系回归到嗰个阶级斗争咯。明白冇？唉，真系好啦。咁啊，即系 讲下第二 topic 啊， 讲第二个 topic 啦，系啦。 系啊，